好啦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三节嘅星星唔简单。Hello， 我哋仍然有我哋嘅嘉宾 Clara 同埋我 Amika， 系啦，系咁头先讲咗一个几劲嘅一个疗愈个案啦，头先 Clara 就讲咗，咁就其实透过声音，声音点样可以帮到我哋整全咗呢个疗愈啦？咁其实好啦，咁呢个可能就会系呢、這个要专业人士带领啦。咁好啦， 可以讲多讲少少，就系话亦都好欣赏嗰位客人，佢自己好想帮自己，好想自己系一个疗愈嘅，咁所以变咗喺个疗愈过程里面会更加快速地完成，所以个力量，当佢个 intention， 哎，我好想帮自己，我好想去， 好想搞掂佢 开心嘅生命，我好想要不一样嘅生命嘅时候，佢有呢个念头，有个 intention 嘅时候，跟住我哋再去配合紧呢个疗程，跟住佢就会更加快，更加快去疗愈啦。 即系其实助人，即系你帮佢啦，佢自己都要帮自己啦。 系啦，佢自己要俾自己好 ready， 同埋佢自己亦都相信自己嘅力量都可以。可以自己治愈，系啦，治愈能力系可以做到嘅，系啦呢一 part。 咁呢个其实真系好紧要，系咪？ 好紧要， 因为好多时即系、我哋嘅心态都好影响我哋嘅疗愈效果啦。 冇错， 系咪？当譬如话，当我系一个濒死嘅人啦，应该咁讲，个濒死系俾人哋讲我濒死啫。啲医生话你就系死噶啦，可能你得三个月、六个月啦。咁跟住其实。医生可能会基于呢、這个过去嘅历史啦，唔同嘅根据啦，文献咧，去话俾我听，我得半年命。但系其实大家都唔记得咗一个好紧要嘅因素，就系我哋自己嘅身体无限嘅智慧。系，但系好多时咧，咁样俾啊医生下一下之后咧，其实大家可能都会。佢有一个权威嘛，我哋相信佢啦，即系可能会系咁样。其实就好啦，咁啊，真系得半年啦。咁但系你都听过好多新闻或者分享，其实嗰个人佢话冇所谓啦，点样都好，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去更美好嘅人生，去活出美好嘅人生，我自己做出疗愈啊。或者你都听过有啲人话我放假，佢咩都唔做啦。嗰个人话医生话得半年命，但系去放假去旅行， 去旅行系啦。 跟住游历咗好多唔同国家之后，但系发觉佢嘅生命系延长过多过六半年嘅。 系、 可能有啲 case 更加好好，就系话佢嘅癌细胞已经消失咗啦。咁其实即系话，其实我哋有一啲不为人知嘅，我哋未察觉到嘅因素喺我哋自己疗愈里边。未存在到啦，未系广泛报道咯。咁而其实呢啲因素都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健康啦。咁、其实同头先阿 Clare 可能差到太远咧，但其实同阿 Clare 头先讲嗰个佢客人，佢系相信佢自己可以疗愈自己。咁可能佢只系需要一个疗愈师去帮佢推佢一把啦，帮佢开咗呢道门啦。其实佢就已经系作出无论，因为我听 Clare 之前讲过，其实嗰呢位客人其实佢从无论佢生活上咧，同屋企人嘅感情啦，或者佢工作上或者制遇上咧，其实喺疗愈咗几次之后咧，其实因为个信念系统，佢自己个信念系统嘅改变咧，其实就会系有好多唔同嘅转化。 系，所以我哋每一个人咧，当我哋遇到逆境或者系最唔开心嘅时候咧，我哋都可以帮自己去提升翻。只要我哋好一个坚强嘅信念，其实我哋只系一定会系。度过到嘅，即系嗰个 moment， 我哋只系一个低意识嘅状态，而令到我哋嘅感觉好似一个好 suffer、好痛苦嘅状态。而我哋要知道，我哋可以帮自己吞翻呢个状态，我哋从信念嗰度开始，帮自己打气，讲一啲正向嘅说话。你睇下，每个人好多时都遇到唔同嘅时候，会遇到一啲嘅逆境啊，或者有时过咗之后，我哋又可以面对一个彩虹天。所以我哋记住，我哋要加，大家要加油。 系咯，咁头先我哋删咗咪之后咧，又讲过少少嘅，有少少嘅，小技巧啦，我哋都想喺呢度讲翻嘅，关于呢个声音嘅力量嘅，去点样为自己打气嘅 ，Clare 有冇同我哋分享翻？ 哦，可以啊，咁其实大家咧头先都讲紧信念系好紧要啦，咁所以咧我哋每一天咧就将我哋嗰个嘅脑电波 turn 翻一个好。正向嘅一个嘅 vibration， 咁咧就我哋可以每一天写低几句我哋觉得好想自己去完成嘅，譬如我好想健康，我好想愉快，好想 讲紧就每一天都系一个好有力量嘅一个状态咁样，写低你自己想要嘅，写三个，跟住咧就可以搵张卡纸写低佢，然后咧就可以设计你嘅好喜系好喜爱嘅图案啦，咁啊 系啊，画公仔咁样， 八达通后边啦，可以 喺八达通后边啦， 会嘟嘅时候就望一望啦， 或者你公司嘅台头，或者屋企嘅镜前边啊，粘张粘呢一张嘅纸啦，即系其实可以好简单嘅，我。开心，我好开心，即系我净系黏喺嗰啲地方啦。 系啦，成日见到嘅。 点样我要开心？我系开心。咁样其实就慢慢，因为点解要21日咧？其实因为好头先都讲过啦，我哋每个人都有一个信念系统，即系咁讲呢个信念系统。或者我哋可能有人叫佢做少少潜意识嘅，其实我哋点样将呢个新嘅信念系统植入我哋嘅脑袋同埋思想里边咧，其实要啲时间嘅。咁所以21日咧，其实就会系一个有啲专家分析咗咧，其实一个时间系令到我哋可以真系接受融入咗呢个新嘅信念系统。 冇错，所以大家最少要做21天。如果你发觉啊，我唔中意写咁多文字嘅，我系中意睇一啲 visual 一啲嘅图案嘅，咁啊可能话个哈哈笑啊，人哋就代表咗呢句说话都得嘅。 系啊， 总之做一啲你望到就开心嘅一啲嘅字样或者图案就得噶啦。 即系作为一个觉察咧，或者一个提醒咧，都系一个好好嘅啦。咁就好似头先我所讲啦，你自己同自己说话，留意翻你哋自己嘅脑里边嘅对话系乜嘢咧？究竟你自己嘅对话系批判性嘅对话，定系话系鼓励性嘅对话咧？其实亦都系代表我哋每个人咧都系我哋自己嘅主人。应该咁讲，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一个能量嘅漩涡。如果你个脑谂紧咩，其实代表你嘅能量已经系一个能量嘅转向。咁所以如果你系好又批判紧自己，其实你即系将你嘅能量吞咗去呢个批判，咁你咪会吸引更多批判嘅现实环境喺你身边周围出现咯。即系其实就系你点样去流向你嘅能量，亦都系改变咗你自己嘅日常生活，系咪啊？ 系噶，因为你嘅思维嚟讲，譬如你身体你散发出咩能量，其实对方就算我讲紧，就算唔同你讲嘢都感受到噶嘛，咁你就会吸引同一类似嘅频率去你身边咯。咁所以你今日你想创造一啲咩嘅频率，吸引啲咩人去身边，咁我哋系自己可以创造嘅。 系啦，其实都几好玩嘅，即系唔好谂住，唉，好深，真系唔知点做啊！唉，点解你哋讲啲嘢咁噶？咁但系嗱，呢个系你旧嘅信念系统又 pop out 咗出嚟咧，就提翻，就同你讲翻，唔好出街啦，我哋去翻我哋个安全网里边去行走啦。但系你又调翻转，一潭水，如果冇啲新水嘅加入，我哋又点样可以将个潭水越嚟越清呢，越嚟越靓呢？咁同样地，你都要即系我哋呢个无极限地带或者星星，唔简单，都系想讲话翻俾你听，其实就系一啲新嘅点指一啲 insight 俾翻你哋一啲觉察，令到你慢慢去改变你哋嘅生活嘅。好嚟啦嚟啦嚟啦，派礼物嘅时间嚟啦，咁就系啦，咁就以下嘅时间咧，其实我会交俾 Clara 嘅，咁佢咧就会透过佢嘅鼓啦，透过佢嘅声音啦，去联系翻，帮助大家联系翻大地妈妈啦 ，Mother Earth 啦。Mother Earth 嘅 energy 宇宙嘅能量系作出一个媒介，去令到你哋你哋用心去感受一下佢嘅声音啦。唔好用你个脑啊，你唔使去分析咧。我中意我咁难听或者点样都好，你唔使。其实我哋冇啱同埋对嘅，只冇对或者错嘅。其实只系你，我想你哋用心去感受。余下呢几分钟，俾少少嘅时间自己啦，放低你嘅，停低你嘅台，你嘅韩剧，唔睇呢个 TVB 妈咪住，我哋依家听下呢个 Clara 嘅一啲唱诵，你哋去用心感受下。我希望你哋听完之后咧，喺 YouTube 里边咧留翻言，留言，你哋嘅感受下，咁就等我哋。有少少嘅 feedback， 有个导向，因为呢 Clara 话佢可能唔止淨係做一次㗎，咁如果你哋大家都想继续可以收到呢个礼物呢，咁你哋就由呢一刻开始大家用心听下啦。咁我唔讲咁多啦，以下时间交俾 Clara。 OK， 如果你哋系系而家听紧嘅时候，我想大家都让自己去坐一个安静嘅地方。如果可以容许嘅就可以坐安静地方，然后就坐直自己身体，让你嘅呼吸慢落嚟，鼻孔吸，鼻孔呼。如果可以嘅话，可以合上你嘅眼睛。 mai gai ru bu tai ai yo bai a da继续放松你的身体，让能量在身体一路这样去到你每一个细胞，让它自由流动。我们完完全全从地球之母连结，感恩Mother Earth 带给我们的能量，高意识带给我们的能量，我们带着感恩和爱的心，和我们内在，我们的 inner， 我们的内在连结， 谢谢。谢谢 Clara，哇，好正！我就我谂，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少少感受先。咁我就感受到我嘅下半身啦，咁就嘅能量就真系多咗同大地母亲连结嘅。咁跟住头壳顶咧又有啲能量咧系进入我身体嘅，咁我谂都需要一啲时间咧，系俾呢啲能量要慢慢去融合我嘅身体啦，等我嘅身体去慢慢接受呢个能量。咁落嚟，我谂你哋都听到我而家把声好似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啦，就比较放松啲咁，冇咁大声，或者冇咁阳光。咁其实我谂我都系受紧，继续受紧能量影响。咁所以其实咧，我请你，我唔想讲咁多啦，阻咗你哋大家嘅吸收。咁好多谢啦，多谢阿 Clara 啦，今日做我哋嘉宾啦。咁而希望你哋感受完呢个能量之后咧，就再喺 YouTube 里边嘅留言作出少少分享啦，或者少少嘅提问啦。咁等我哋都知道翻呢个礼物，其实你哋嘅感受点样啦？咁好啦，咁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多谢大家，咁多谢 Clara， 多谢晒， 好啦，拜拜，我哋下次再讲。